第67集，这是原来是你的第一期，明星嘉宾正是陈思佳。许苏不知道老流氓重见旧情人会是个什么心情，担心一不留神触怒龙颜，正打算抓来遥控器换个频道。不过傅云宪似乎早把新桃换旧符，完全不介意也不关注陈思佳。他不准许苏动弹，说 看你。 两人一起看节目，还是看这类极没营养的相亲节目，这对日理万机的傅大律师来说很是难得。傅云宪靠在床头，许苏抱着余生与肘子，盘腿坐在他的身前。 哇，邢明好帅啊。 电视机里英俊挺拔的男主持邢明刚刚念罢了开场白，老流氓平时话就少，但没今天这么少，气场怪异，气氛不对。许苏不敢回头对视傅云宪，开始没话找话。 叔叔，网上传的那些是不是真的呀？ 哪些？ 外头都说明珠台的邢主播是靠潜规则上位的，可他看着不像这么利欲熏心的人呢。 捕风捉影的事情。 哦。 许苏听出对方今晚弹性不足，对这个话题更是不感兴趣，也就乖乖闭了嘴。无事不登三宝殿，许苏清楚傅云宪这个时间点登门的目的当然不是来聊天的。许苏埋着头频频往食盒里伸筷子，塞的腮帮子鼓鼓囊囊。节目播至游戏环节，许苏被屡屡答不出题的女嘉宾连累受罚，脑袋挨一口菜锅砸了好几下，女嘉宾对她撅嘴瞪眼的直撒娇。 题目太难了。 屏幕里的许苏笑得真诚又干净，一脸清纯阳光的学生模样。他对姑娘摇头说， 没事，你别有心理负担，答出一题咱就是零的突破，答不出大不了就再砸几下呗。 屏幕外的许苏只觉得无地自容，这个样子的自己实在是傻透了。屏幕下方不时滚动播出观众留言，清一色的 笑起来好可爱，好想抱回家揉揉。 或者 三号的颜值简直犯规，这期节目播完准火。 粗略看一眼，除了赞美主持人邢明，就属二号和三号男嘉宾最受欢迎。三号男嘉宾是个混血模特，走的是异域王子路线，身高将近1米9，五官宛如希腊雕塑，烟灰色的眼眸非常迷人。许苏是二号。傅云宪轻轻笑了一声， 不错，这就有粉丝了。 节目里邢明问许苏对搭档女嘉宾的看法， 这种迷迷糊糊不拘小节的性子你喜欢吗？ 许苏顾左右而言他，模棱两可地说了一些，不肯正面回答喜不喜欢。其实答案显而易见，这个姑娘不是他喜欢的类型，不够聪明还是其次，关键是不合眼缘。节目外傅云宪也笑了一声，问他 喜欢吗？ 许苏只当傅云宪问的是自己黑金豹和帝王龟，虽然这一餐因心情关系食之无味，但到底都是顶级食材，糟践了可惜。许苏点点头咂咂嘴， 多贵啊，能不喜欢吗？ 节目里的陈思佳说了一个事先准备好的笑话，场下一片哄笑，效果相当不错。节目外的傅云宪又问一遍， 你喜欢蒋雪吗？ 傅云宪低着头，许苏仰着脸，两个人的目光在亮盈盈的屏幕光源中相接。许苏琢磨着傅云宪这句话的目的，继而想到蒋璇说他曾想要要挟傅云宪接蒋振兴案，他突然有了一个主意。 我喜欢蒋璇，蒋璇如果也喜欢我，我会跟他结婚的。 许苏心里算盘拨得啪啪响，蒋璇一个人唬不住傅云宪，再加他一个筹码兴许就够了。 叔，你替我爸翻了案，还替我妈还了债，你还让我留在军汉，我们一家永远感激你。你当时还说过，如果我肯叫你一声爸爸，你就会盼着我结婚生子，会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我。可我不想叫你爸爸， 我还是想叫你大哥。如果你还是我大哥，是不是一切都简单了？ 可能是出于某种补偿心理，大三那夜之后，许苏再次回到军汉，傅云宪确实提出过想认他当儿子，还是昭告天下的那种认法。可当初的许苏没同意，许苏自己也矛盾。今时今日的傅云宪令他感到既熟悉又陌生，令他既想亲近又觉畏惧，他们之间始终隔着一层。傅云宪沉吟片刻， 晚了。 然后他起身离开，临走前留下一句， 这两天你别进所里，算你病假。 许苏是被迫放假了，但傅云宪还得工作，而且还是大工作。他让包括他弟傅玉志、所内律师丁奇在内的团队开了一个会，问他们对蒋振兴这个案子的看法。入夏之后，气温开始爬升，照透落地大窗的阳光非常活泼。上午九点半，办公室内金色的尘埃翩翩飞舞，一片亮堂。按古法算，巳时之初正是人一天精气神最旺的时刻。但傅云宪面上罕见的危险疲惫之色，像是刚熬了夜。他抬手抛出一沓文件，说： 这里有蒋振兴案的一审判决书和一审律师的辩护词。文俊把网上能找到的资料理了一遍，这只是九牛一毛，你们先研究一下。 一审律师也算是业内大状，打的是非法吸收公共存款而非集资诈骗，从内行的角度来看，战略基本正确，战术运用也算恰当，但蒋振兴还是被判了死刑，可见这件案子确实棘手。 大哥，你这是疯了吧？ 傅玉志不像丁奇是外人，跟自家大哥讲话不用思前想后，他说， 这是上面亲批的案子，胜率一成不到，风险却是百分之百，没有律师敢趟这浑水，我头一个不同意。 丁奇试着打圆场， 哎呀，傅爷想的肯定比我们深，他愿意接的案子肯定至少有七成把握，或许蒋振兴这事儿也没外界看得那么复杂。 你懂个屁呀！ 兄弟俩不仅外貌相似，关键时刻连脾性都一脉相承。傅玉志毫不客气地骂了丁奇： 想拍马屁也看准了时候啊！反正这案子我不同意接，庞主任也不会点头。 丁奇好歹也在刑辩圈内小有名气，卖傅云宪面子那是理所应当，犯不上还要看傅玉志的脸色，于是说话也不客气起来。 哎呀，二爷踏进刑辩圈才多久，不懂的地方多了去了，小心打自己的脸。 我让你们来商量案情，没让你们来泼妇骂街。 傅云宪沉声呵斥他们，把目光转向一直不说话的许林，问他， 你没话说？ 许林在一旁立得笔直，确实安静的不像平日的他。他平静地回视傅云宪，笑了笑， 劝也没用，还不如省省力气，想想这仗该怎么打。